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，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。大部分时间为多云到阴天的天气，体感比较舒适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，本市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，累计雨量小到中雨，西部北部地区降雨相对比较明显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，偏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叫长恒，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，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，也就是2600-2700人。那些人上哪儿去了？找不着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也无暇去寻找了。孟通、焦亮站到队伍前面，当众公布：各位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北，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，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！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，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。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啊！当兵的一听，这才明白怎么回事，和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，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。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，这就要散伙，可人无头不走啊！他们要一走，就牵动整个大局啊！长恒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？不不，我们回家。什么回家？保着燕王千岁去扫北，你们反对？哪个要走，看我长毛答应不答应。他这一喊，谁还敢走啊？啊，不不，我们就是活动活动胳膊腿儿，一块儿跟着扫北，是谁也不走了。燕王一看，心里暗笑，心说长恒啊，这哪叫自愿，这叫强迫呀。可又一想，人就是这么回事，在一定的时候还非强迫不可，长恒做的也不是不对。就这样重新编了队，焦孟二将也加入扫北的行列，这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，突然乌云翻滚，这天就变了，风嗷嗷怪叫，眨眼之间 哗哗的下开雨了，那雨点儿都有核桃大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这军兵甲仗都不全，下这么大雨都得挨浇，也慢说是他们，连燕王都浇得跟落汤鸡一样。四殿下心里头一想，可坏了，我们甲仗不全呐，没有防雨的东西，大家吃不好睡不好，再叫雨这么一拍，要病了怎么办？燕王心里头难过，跟长恒一商议，快往前走，反正也浇湿了，哪怕有个小村庄，咱们也扎营安寨。长恒点头，带着几个人下去了。天在四黑不黑的时候，路过两山夹一沟的地带，这山沟这面可不小，黑压压好像有个村庄，高低错落，就躺在山坡下边。时间不大，长恒回来了，在身后还带了几个人，骑着骡子，为首的这人白脸能有50岁挂零，身上披着蓑衣，头上戴着斗笠，后边带着几个人好像是家眷，拿着一骡子雨伞还有油布防雨的东西。来到燕王的马前，长恒从马上跳下来，殿下找着地方住了，来我跟您介绍介绍，这就是本庄的庄主啊。哎，过来过来，这就是王家千岁。就见这50多岁的人从骡子上跳下来，跪在泥泞的地上，嘣嘣嘣之可响头，王家千岁在上，草民迎接王家千千岁。燕王赶紧让长恒把他搀起来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姓刘，我叫刘奎一。哦，哪儿的人？就是本地人。王家千岁，您看着这个庄子没有？我就是本地的庄主，因为我们这块大部分都姓刘，所以是叫刘公村。哦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太好了。你来看，天降大雨，也快黑了，本王打算在本村驻扎下，你可愿意？欢迎欢迎，我听常将军说了，特为来迎接王家千岁。您看您身上都湿了，来来，这有防雨的东西。说着把雨伞递过去，给燕王千岁披上蓑衣，围上油布，这有什么用啊？里边都浇透了，不过表一表人家的心意。哎呦，大伙可见着亲人了，这姓刘的庄主一直把燕王接到庄村里头，看来此人精明强干，时间不大给安排好了，3000多人全都分散到各户。这还不说，他带着几个当官的保着燕王直接赶奔自己的家里头。到府门外，燕王一看，真罢了，没想到他这庄宅这么漂亮，青条石打的地基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，黑门楼气派得很。门早开了，有不少家院提着灯在这等着呢。庄主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你等回避。是，为什么回避？燕王千岁来了，一般闲杂的人要出点事怎么办？就这样，庄主保着燕王进了庄子。虽然天已经黑了，马马虎虎燕王也能看出来，这家起码得有4-5层院子，直接把他让到2层院子的大厅，先把衣服脱掉，镜面烘烤衣服。亲兵们过来把包打开，又给燕王换了套服装。哎，燕王感觉这个舒服就甭提了。别的咱不细讲，单说这庄主吩咐手下马上排摆酒席，给燕王千岁接风，就这桌酒席都绝了。燕王一看， 烧鸡、扒鸭子、七个碟子、八个碗。你别看是个山村，吃喝可真全呐、啊！猴头、燕窝、鲨鱼翅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草壳蹦的、水里浮的，什么都有啊！孟通焦亮，再加上长恒，这些天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呢、啊。包括燕王在内，打离开京就没见过这个，所以呢，今日食欲大增啊！这帮人甩个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这顿吃啊！庄主是殷勤的劝酒，燕王边吃边问：“庄主多大岁数啊？”“小民五十有三。”“哦。”“一直就在这儿住吗？”“啊，一直就在这儿住，祖宗都五辈了。”“哦，就是务农为业啊。”“不错，我就是种地的出身，家里头有几百亩薄田。”“哦，很好很好，庄主放心，我们住在这儿，吃多少东西一块算账，是分文不欠。”“哎呦，王爷，您是说的哪里话来呀？您是当君的，我们是当民的，没有君哪来的民呢？方才我没说吗？我趁几百亩薄田打的粮食足足够吃啊，孝敬您老人家几顿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当兵的弟兄为的是谁呢？受了这种苦，吃我几顿饭，我还能说要钱吗？王爷，我是分文不取，不但不要，临走我还有许多粮食奉赠，料表我的寸心。”嘿，长恒一听，人分三六九等，你看这人多慷慨啊！不住的称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饭吃完了，安排住宿的问题。孟通焦亮不能住到这儿，外边还有那么些军队呢，人上一百，星星闪闪，你知谁捅娄子？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奉长恒之命，他们两个人住在庄村里头，晚上换班查夜。长恒呢，住在这宅子了，住在前院，唯独四殿下住在这院里头。这庄主命人全安排好了，闪断被，闪断褥子，收拾得非常那么舒适，把水给沏上，人们退出去。燕王秉灯独坐，三军弟兄一路乏累，早就沉沉睡去了。可是四殿下反来覆去睡不着啊，他心里都有心事。他想什么呢？回忆自己打懂事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没过过好日子，发现自己的母亲孟娘娘每天是长吁短叹，用眼泪洗脸呢。那时候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伤心，使奴换辈，宫女成群，吃不愁喝不愁，他整天就哭什么呢？后来长大了他才弄清楚，闹了半天这深宫大内勾心斗角，马娘娘独揽大权，就这个女人手狠心黑呀，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刁难和欺压，说深了不行，说浅了不行，对皇上远了不行，近了还不行，简直就跟个小媳妇一样。孟娘娘忠厚老实，没事生这窝囊气，滋合掉眼泪，能跟自己的儿子讲吗？后来自己长大成人，对皇宫的内幕更了解得清楚了，闹了半天自己的父亲几乎是个傀儡，有什么事情都得跟马娘娘商议，马娘娘要不同意 干脆这个事儿就通不过。后来他发现韩马两党实力庞大，这个驸马韩金武、国舅马兰等等十几个人牢牢掌握朝中的大权，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后来他得知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，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，后来竟明目张胆的炮打庆功楼，把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。这哪是人呢？这分明是禽兽。别人不说，就说自己吧，贵为皇子啊，也受他们的陷害，名义上叫自己领兵扫匪，实质上是逼自己死啊。这件事儿有目共睹，他心里头有数，身为皇子落得这步田地，心里头能好受吗？四殿下越想越窝囊，他哭开了，这眼泪一双一对，湿透前襟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二更天到了，燕王想着想着有点乏累了，刚要休息，就听有人叩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谁啊？ 我 啊。四殿下一听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，他就是一愣，有心不开门，但是猜不透怎么回事，最后决定还是开门看看。他把门开开，往外一瞅，外边一闪身走进个年轻的女人，就见这女人慌慌张张反手把门扣好。朱棣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个女人个头不高，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外边披着黑色的斗篷，腰里还挎把刀。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，看年纪不超过20岁。四殿下不认识她，就见这个女人神色慌张，胸脯一起一伏，连气儿都喘不上来，他就问这一女子，你是何人？深夜叩门，所谓何故？ 您是不是四殿下燕王千岁？ 对呀，是我呀。你有什么事？ 哎呀，殿下呀，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？ 就这一句话，把四殿下吓得脑袋嗡了一声。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用意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就问姑娘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 哎呀，我的殿下，这就不怪你了，你我第一次见面，当然你不知道我是谁。我爹就是刘老庄的庄主，叫刘奎义，我是他的女儿，我叫刘金平。 哦，闹了半天，你是贵宅的小姐， 殿下您可别这么说。实话跟你讲，我爹听了韩金虎和马兰的话，在周围设下重兵，今夜晚间里营外合三更天一起动手，要劫杀千岁。千岁，你还不快走？ 燕王听得清楚。 燕王一听，这真的，这是假的呢？ 当然他对这个刘金平不了解，但是一看他的表情，确实出于至诚，但又不肯轻信，就傻在那儿。刘金平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，一把手把燕王的手腕子抓住，往外就拽。 王家，请您相信我，迟走一步，慢说是您，你带着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，快走。 连拉带拽就往院里拖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讲清楚，这个女人说的是实话吗？ 有没有这么回事呢？有啊，说的句句事实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庄主刘奎一想当初也当过武官，在韩金虎手下当中军副将，实质啊就好像那卫队长，保护驸马安全的，所以对韩金虎的为人处事刘奎一非常了解。但这刘奎一呢，人还不错，很耿直，日久天长他就厌烦这个驸马，想方设法要离开他。正好这阵儿把大元平灭了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奏凯还朝，刘奎一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韩金虎请假，说自己母亲岁数太大了，家里头脱不开身，在戎马的年代不敢提，现在太平了，打算截止回家。韩金虎怎么留也没留住，就这样刘奎一衣锦还乡，回到刘老庄。其实啊，他是借口，实质上就不愿意当这个官。刘奎一很明白，现在朝中发生了两大派，以功臣宿将为一方，以娘娘跟驸马为另一方，这两大派是勾心斗角啊。那么平心而论，不怨那些功臣，而怨马娘娘跟韩金虎，但是自己官小职微，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多少，他能管谁呢？只能心里的清楚，暗中评价。他一想啊，赶紧我退出去，你们爱谁胜谁胜，爱谁败谁败，跟我毫无关系，到家里一忍，我吃口太平饭。刘奎一回到家里以后，利用手中这些钱置了不少产业，当着这块的庄主，哎，这几年小日子混得不错，老夫妻所生的女儿就是这个刘金平，人家呢与世无争，每一天一日三餐逍遥自在，哪知道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这一天，刘奎一老夫妻正在闲谈，谈什么呢？姑娘大了，今年19了，还没有一个对象，那么找个什么女婿呢？保媒的可不少，但是老两口子都不中意，姑娘也看不上。哎呀，老夫妻为这个事儿伤透了脑筋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有庄客向他禀报说，南京来人了，奉旨的钦差国舅马兰领着两个儿子马德山马德海，这爷仨来了，说有急事见你。哎呀，刘奎一合计，我现在是老百姓了，跟国家打不着什么交道，我只能是完税纳粮，我也不做犯法的事儿，干嘛给我来旨意？但是他明白，既有密旨到，那就是有大事儿，赶紧整装迎接，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。马兰宣读旨意已毕，拉着刘奎一的手，这才跟他讲，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，你呀，现在时来运转呐，该着出头当大官了。刘奎一不明白，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告诉你，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，实不相瞒，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，肉中之刺，要不整死他，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，韩大帅吃饭都不香，围着你在这块截杀四殿下，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，何愁不飞黄腾达呀？最小